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的言情有声剧《南红》，作者竹椅，演播三生静水，第77集。桑延永远信守承诺。三。温以凡的思绪渐渐收回，他继续咬着苹果，顺带看了桑延一眼。听完温以凡的话后，他微低着眼，从这角度看去，灯光显得他的模样有点暗。怕这种沉重的话题会让他感到无所适从，温以凡补充了一句，也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。桑延才回过神似的侧头看着他，温以凡眨眼，怎么了？没什么，只是觉得庆幸那时候选择了逃课。桑延垂眼，随意般地问道，那你后来跟你妈一块儿搬到你继父那儿了？ 嗯，不过后来因为相处的不太好，我就搬到我奶奶那儿去住了。 温以凡略过其中一些，大致说了一下。 对你好不？ 啊？ 温以凡没有反应过来。 你奶奶对你好不好？ 桑延重复一遍。温以凡愣了一下，笑道， 挺好的，她很疼我爸，所以也很疼我。 等他说完，桑延打量了他一番，心情才似乎放松了些。 你那继妹是怎么回事？ 啊？ 一副跟你很熟的样子。 桑延轻吃了一下。 不是，她性格就是那样子的，被她爸爸宠的。 桑延这话提的应该是郑可家把饮料随便安排给她的事情。温以凡解释道， 她是习惯那样了，用的都是最好的，从不会将就，不喜欢的东西就要旁人帮忙解决。嗯，就是一个从小被宠着长大的小女生。她爸爸很疼她，再加上我比她大几岁，一般都要让着妹妹的。 温以凡能够理解，说话平静又温和。 让着妹妹，这是哪来的规矩啊？ 桑延笑了。提到这，温以凡的脑子里浮现起他对待桑稚的样子。没等温以凡再应话，桑延忽地往后一靠，整个人靠着沙发背，做着动作的同时，他顺带扯着他的手臂往怀里扯。温以凡猝不及防地趴到了桑延的身上，而后桑延使了劲儿，抱着他的后腰，将他整个人拖到自己身上来，之后也没有多余的动作，只是安安静静地抱着他。这个姿势暧昧又亲密，一跟他靠近，温以凡就有点紧张，低头看他。 怎么了？ 桑延很直白。 抱一下。你说你吃的东西都去哪儿了？你这骨头硌得我好疼啊。 桑延伸手捏了捏他手臂上的肉，感觉是个大工程。 什么时候能长胖点？ 温以凡立刻说，我朋友说我胖了。 谁啊？存心给你找不痛快？ 桑延挑眉问道。 你是不是哪儿有点不对劲儿啊？ 温以凡唇角拉直，又没忍住笑。想让他长胖点儿，别人说他胖了，又开始挑别人的刺。桑延看着他笑，轻挑了一下眉毛。 你怎么还人身攻击呢？ 温以凡还在笑。客厅并不安静，除了两人的对话声，还响着电影的背景音，听着激烈又震撼人心，却已经没有人去关注和在意了。 过了好半晌，桑岩伸手碰了碰他的眼角，忽地喊他：“ 文双江， 啊， 别把你继妹说的那些屁话，还有那些傻叉标准安到我这儿来，知道不？你以为我这房子里的东西都是乱买的？” 桑岩眼眸漆黑，慢条斯理地说着。温一凡怔住，嘴唇动了动：“ 每样都是给你挑的，不爱吃的就留着，放那。” 桑岩的语气很平，却似有若无的带着点不痛快。 还有，什么叫你继妹是习惯了那样？就你挑对象的这个眼光，你就该什么都用最好的，懂？ 桑岩盯着他，忽地亲了一下他的唇角，极为傲慢地说道。看完电影回到房间，温以凡回想了一下刚刚的内容，感觉这电影看了跟没看似的，一整部下来也记不住几个剧情。疏忽间他突然意识到自己完全不适合跟桑岩一起看电影，只要有他在，他的注意力似乎就只能放在桑岩的身上，专心看电影这种平常事也会变成一个世纪难题，每回都是这样。温以凡抿了抿唇，身体似乎还沾染着桑岩的气息，仿佛他那个拥抱只是前一秒的事情。他回想了一下自己半坐在桑岩身上的画面，脸又烧了起来。他平复了一下呼吸，决定去洗个澡冷静一下。进了浴室，温以凡脱掉衣服，把花洒打开，渐渐的他的思绪放空，又想起了郑可家发来的那一段接着一段的话。这会儿他只记得一个字，郑可家刚刚抱怨时说的是他们，所以就说明这次不像上次那样只有车燕晴来了，可能还有温良贤和温明。以及想到这儿，温以凡又记起了先前在北隅医院见到的那个中年男人车兴德，车燕晴的弟弟，可能他也一块来了。尽管温以凡不想去在意这些事情，但每次一想起这些人，心情还是会不受控制地受到影响。很神奇的是，此时此刻再想起来，他却只觉得无波无澜，就算有影响，似乎也只是一星半点，轻到可以忽略不计。所有的情绪都被另一个人极为霸道地占据，没有残存的空间可以装下别的东西。温以凡忽地触碰了一下自己唇角的位置，好像只要有桑岩在，那所有的坏心情就都能够随之消失得无影无踪。今年的春节比往年来的都晚，临近除夕的某个晚上，温以凡提前跟钟思乔约好一起吃晚饭。钟思乔已经放假了，今天刚好来上安，顺带来见他一面。下班后，温以凡在楼下跟钟思乔会合，算起来两人也差不多两个月没有见了。因为过了小半个冬天，钟思乔的肤色比先前白了些，她把头发剪短，发尾烫了个小小的卷，心情看起来很不错。两人挑了附近的一家火锅店，温以凡用开水烫碗筷，思绪有点飘。他渐渐回想起向朗刚回国的时候，他们一行人一起出去吃的那顿饭。当时钟思乔随口一说，温以凡烫碗总会被开水烫到，所以他们都不敢让他碰开水。桑岩似乎就把那话听进去了。在这个时候，钟思乔提了一句：“ 对了，你高中时拒绝桑岩的事情，他现在会跟你翻旧账吗？” 温以凡回过神：“ 他没提过。”“ 啊？他不介意了吗？”“ 我不知道。” 温以凡摇头。 哎， 也不是那么小气的人呀。我还挺好奇的，你跟桑岩在一块之后，他还跟以前那样吗？就天天臭着脸拽上天的样子。钟思乔问道。臭脸倒没有，拽那确实是拽，但似乎温和了点。温以凡给出了一个中规中矩的答案。跟以前差不多。 啊，那你跟他说说呀，好好的管管他那臭脾气，这刚开始还好，时间久了挺烦人的。 他性格就是那样，但对我很好。温以凡不太希望桑岩有什么变化。钟思乔松了口气。 哦，那就好。 他就是说出来的跟做出来的不一样。温以凡回想着各种事情，慢慢地说道。 我以前没敢往那边想，所以只觉得他的行为都符合他所说的那些话。他说什么我就相信是什么，不会多想，所以我跟他相处其实挺轻松的。 温以凡没有遇到过能对他这么好的人，每个举动都耐心至极，从不逾越，像是不想给他任何的不适感。这么久了，也不曾给他带来任何一丝压力，却能够无声无息地侵占他生活的每个角落。 其实高中的时候，我就觉得你对他不太一样，就是当时追你的男生还挺多的，对其他人你全是一个态度，一直都淡淡的。 温以凡抬眼，钟思乔又道：“ 但是你会跟桑岩发脾气。” 发脾气？温以凡立刻想到第二次因为早恋被叫家长后跟桑岩打的那通电话，他的神色稍稍的僵住了。 也不是发脾气吧，就是怎么说呢，语气会稍微带点情绪。有一次我去你班里找你，看到桑岩坐在你后面，我还是第一次看你在别的男生面前这样，感觉你对向冷都不会那样。 啊？是什么样？温一凡轻声问。钟思乔回忆了一下高一的那个午后，桑岩坐在温一凡的后边，少年靠在椅背上，手上拿着本书随意翻阅着。他低着眼，长腿往前伸，搁在温以凡的椅子下边，时不时地晃动几下，像是在极其幼稚地找存在感。过了几秒，温以凡回头平静道： 桑岩，我在做题。 桑岩动作一停，扬眉： 怎么？ 温以凡盯着他看，突然说道： 你再这样，我要换位置坐了。 没过多久，少年慢腾腾地把书合上，把腿收了回去。 知道了。 两人对视着，桑岩忽地挠头，冒出了一句： 别生气了呗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喜欢就点个订阅吧。